《汉书》卷31《陈胜象集传》第一。陈胜字射，阳城人，吴广字叔，阳贾人也。胜少时常与人拥耕，辍耕之陇上，怅然甚久，曰：“苟富贵无相忘。”庸者笑而应曰：“若为庸耕，何富贵也？”胜太息曰：“嗟乎！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？”秦二世元年秋七月，发吕左戍于阳900人，胜广皆为屯长。行至积大泽乡，会天大雨，道不通，夺以失期，失期伐斩。胜广乃谋曰：“今王一死，举大计一死，等死，死国可乎？”胜曰：“天下苦秦久矣，吾闻二世少子不当立，当立者乃公子扶苏。扶苏以硕见故不得立，上使外将兵，今或闻无罪，二世杀之，百姓多闻其贤，未知其死。项燕为楚将，硕有功，爱士卒，楚人怜之，或以为在。今诚以无众，为天下畅，宜多应者。广以为然，乃行卜。卜者知其旨意，曰：‘足下事皆成，有功，然足下卜之鬼乎？’胜广喜，念鬼曰：‘此教我先危重耳。’乃丹书伯曰：‘陈胜望至人所增于腹中，卒买于烹食，得书以怪之矣。’有见令广至次所旁从祠中，夜篝火，胡明呼曰：‘大楚兴，陈胜望。’卒皆夜惊恐。旦日，卒中往往指目胜广。胜广素爱人，士卒多为用，将谓罪。广故硕言欲亡，愤谓令辱之，以激怒其众。未果吃广，未见挺，广起独而杀魏。胜佐之，并杀两魏。诏令土属曰：‘公等欲与，皆以失期，当斩。’借地令无斩，而数死者故16、7，且壮士不死则已，死则举大名耳。侯王将相宁有种乎？土属皆曰：‘敬受令。’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，从民望也。坦又称大楚，为谈而盟，既以魏守。胜自立为将军，广为都尉，攻大泽乡，拔之，收兵而攻击，击下。乃令扶犁人葛婴将兵迅击以东，攻至挫苦浙桥，皆下之。行收兵，必至陈，兵车600-700乘，计千余， 卒数万人。功臣，臣守令皆不在，独守城与战桥门中，不胜，守城死，乃入拒臣。数日，号召三老豪杰快济事，皆曰：将军身披坚执锐，伐无道，诛暴秦，复立楚之社稷，公夷为王。胜乃立为王，号张楚。于是诸郡县苦秦力暴，皆杀其长吏，将以应胜。乃以广为假王，兼诸将以袭击荥阳，令陈人武臣张耳、陈余训赵，汝阴人邓宗训九将军。当此时，楚兵数千人为拒者，不可胜数。葛婴至东城，立襄强为楚王。后闻胜已立，因杀襄强还报。至臣，胜杀婴，领魏人周福北训魏地，广为荥阳。李由为三川守，守荥阳，广不能下。上征国之豪杰与计，以上蔡人防军蔡次为上柱国。周文臣贤人也，常为项燕军侍日，是春申军，自言习兵。胜与之将军印，西击秦，行收兵至关，车千乘，卒十万，至西，军焉。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图，人奴产子，西发以击楚军，大败之。周文走出关，止屯曹阳。二月余，章邯追败之，复走渑池。十余日，章邯击，大破之。周文自警，军遂不战。武臣至邯郸，自立为赵王，陈余为大将军，张耳、少骚为左右丞相。胜怒，卜系武臣等家事，欲诛之。柱国曰：秦魏王而诛赵王将相家属，此生一秦，不如因立之。胜乃遣使者贺赵，而喜系武臣等家属宫中，而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军，促赵兵即入关。赵王将相相与谋曰：王望赵非楚义也，楚以诛秦，必加兵于赵，计莫如无息兵。时时北训燕地以自广，赵南据大河，北有燕代，楚虽胜秦，不敢制赵，若不胜秦，必重赵，赵成秦楚之弊，可以得志于天下。赵王以为然，因不惜兵，而遣故上古族使韩广将兵北训燕。燕帝贵人豪杰谓韩广曰：楚赵皆以立王，燕虽小，亦万乘之国也，愿将军立为王。韩广曰：广母在赵，不可。燕人曰：赵方西忧秦，南忧楚，其力不能尽我，且以楚之强，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， 今赵独安敢害将军家乎？韩广以为然，乃自立为燕王。举数月，赵奉燕王母家属归之。是时，诸将殉地者不可生数，州府北至敌，敌人田丹杀敌令，自立为齐王，反击州府，伏军散，还至魏地，立魏后故宁陵君舅为魏王，舅在圣所，不得知魏。魏帝已定，欲立周福为王，福不肯，使者无反，圣乃立宁陵君为魏王，遣之国，周福为相。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：周章军已破，秦兵且至，我守荥阳城不能下，秦军至必大败，不如少一兵，足以守荥阳，喜精兵迎秦军。今贾王交不知兵权，不可与计，非诛之，是恐败。因相与缴陈王令以诛吴广，献其首于圣。圣使赐田臧处令尹印，使为上将。田臧乃使诸将李圭等守荥阳城，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，与战，田臧死，军破。章邯进击李圭等荥阳下，破之，李圭死。阳城人邓岳将兵居坛，章邯别将击破之，邓岳走陈。智人武逢将兵居许，章邯击破之，武逢亦走陈。胜诛邓岳。胜出立时，陵人秦家，智人董谢，扶犁人朱基石，屈卢人郑布，徐人丁吉等皆特起，将兵为东海守于坛。圣闻，乃使武平君判为将军，兼坛下军。秦家自立为大司马，务蜀人，告君立曰：武平君年少，不知兵事，勿听。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叛。章邯以破武逢，击陈，柱国防军死。章邯又进击陈豨、张贺军，胜出临战，军破，张贺死。腊月，胜之汝阴，还至下城府。其欲装甲杀胜以降秦，葬荡，是曰隐王。胜故捐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，起新阳，功臣下之，杀装甲，复以臣为楚。初，胜令智人宋留将兵定南阳，入武关。刘以训南阳，闻胜死，南阳复为秦。宋刘不能入武关，乃东至新蔡，遇秦军。宋刘以军降秦。秦转刘至咸阳，车裂刘以训。秦家等闻胜军败，乃立景驹为楚王，引兵之防御，欲击秦军几阴下，使公孙庆使齐王，欲与并力俱进。齐王曰：臣王战败，未知其死生， 楚安得不请而立王？公孙庆曰：其不请楚而立王，楚何故请其而立王？且楚守势，当令于天下。田丹杀公孙庆。秦左右校副功臣下之，吕将军走，邀兵复聚，与婆道英布相遇，攻击秦左右校，破之清波，复以臣为楚。会项梁立怀王孙欣为楚王。陈胜望凡六月，初为王，其故人常与雍耕者闻之，乃知臣叩宫门曰：吾欲建舍。宫门令欲复之，子便属乃至不肯未通。胜出遮道而呼舍，乃召见，再与归。入宫，见殿屋为帐，客曰：火舍之为王，坦坦者。楚人谓多为火，故天下传之火舍为王，由陈舍始。客出入欲意发书，言胜故情，或言客于无知，专妄言轻微，胜斩之。诸故人皆自隐去，由是无亲胜者。以诸房为中正，胡武为思过，主司群臣，诸将训帝，至令之不是者，细而罪之。以苛察为中，其所不善者，不下吏则自治。胜信用之，诸将已故不亲附，此其所以败也。胜虽已死，其所至遣侯王将相敬王秦。高祖时为胜置首冢于砀，至今血食。王莽败乃绝。